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系列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作为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三大特色活动之一，活动覆盖了22处数字经济场景地、11处数字经济网红打卡地以及12处信息消费体验中心，为北京市民呈现一场全方位、零距离的数字经济触达式体验。那么，本次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如何让数字经济可见、可感、可触摸？数字化创新产品和服务正在怎样走进百姓生活？在北京，数字化生活的内涵还将如何完善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关注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召开在即，数字经济体验周已经开启，数字化如何走进你我生活呢？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的系列活动呢，已经拉开了序幕，还正在进行当中。我想啊，说到数字经济的体验，大家肯定特别想了解会有哪些比较神奇的这个创意哈。那么生活当中呢，还有哪些可以创新的数字体验？包括在哪些地方可以去打卡体验呢？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蔡和娟呢，前去体验了部分活动，我们来连线她介绍相关的情况。何娟你好，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的启动仪式哈，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数乐无限，数字的数，快乐的乐。你呢当时是参加了这个启动仪式，那么这个启动仪式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现场给你带来哪些比较深刻的体验呢？ 好，是这样的，这个启动仪式啊是在北京坊，其实这儿也是这次体验周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现场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二维码，扫码之后下载这个华为 AR 地图这个 APP， 打开这个 APP 之后呢，把摄像头对准现场的场景，就会看到在真实的楼宇之间呢，突然出现了漫天的这个五彩缤纷的热气球，还有从天而降的巨大幅的京剧海报，还有这个非常多漫天开放的烟花。那这个其实就是借由北京河图公司和华为公司合作打造的全球首个 5G 加华为河图智慧商圈。那它是对街区进行了一个智慧科技场景的覆盖，所以你能看到在真实场景下叠加了一些虚拟的漂亮的场景。那另外还有在现场一家高科技公司叫诺亿腾科技，它通过光冠动捕系统呢，戴上这个 VR 眼镜，你就能看到这里边还原了一个1790年的北京，这个头像360度转都可以看到这个动画的还原。最后我们可以跟随剧情来到这个京剧的发祥地湖广会馆里面，那这里边也是一个 3D 的还原，请了两个著名的武打老师来表演三岔口，对他们进行一个动作捕捉，然后把它做成 3D 可视化的。我其实看到这出戏的位置在这个 VR 眼镜里，就是在舞台上。那听说当年皇帝都是在2层包厢，那显然体验者的位置是更靠近更清晰的。那这项技术呢，不仅能用于传统文化传承、运动员的动作规范科普，还能和医疗相结合，来帮助人们做运动治疗。比如说老年人膝盖或腰特别不好，去了医院之后又不到达做手术的地步，医生就会安排几套动作让老年人回去自己做，但是这个老人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到位。那用这一套 VR 设备连上电视之后呢，就会对身体进行一个全身的扫描，比如说高抬腿，那抬到一个什么角度什么程度是好的，扫描全身之后这个人啊就投射在大屏幕上了，就可以看到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做到位，并且之后会生成一套自己的曲线，比如说你练了一周之后或者一个月之后恢复的程度也可以在曲线当中体现。那目前已经跟301和阜外医院这些都有在试用，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主持人， 听了你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这次体验跟我们的生活各方面的关系都连接得很紧密。那么这次体验周的系列活动呢，有40个体验场景是会向市民开放的，你去过哪些地方打过卡？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 其实这些地方我去过好些个呢，比如说呀，这个打卡地它其实都是数字技术应用来走进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像亦庄，它有一个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在这儿呢 市民朋友下载百度地图 APP 之后，就能在上面打一辆自动驾驶的 Robot Taxi， 体验从一个 A 点到 B 点这样自动驾驶的快乐。能看到安全员虽然坐在驾驶位，但是他的手和脚啊都没有操控方向盘、油门这些。后排的座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块 pad， 就是前后左右的路况，连行人和电动车这些微小的信息都在这块 pad 上显示的一清二楚，并且这个车子是自动识别红绿灯、自动停车，然后自动起步的。那最近亦庄还开放了一段10公里的高速公路给自动驾驶车测试，未来呢咱们老百姓就能坐上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从亦庄到大兴这一段路。我感觉到其实未来以来，再比如我还去过这个海淀城市大脑展示体验中心，市民如果去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北雾家园，它是一个智慧社区。那在智慧电梯的案例里边，假如说有人推着电动车走进这个电梯，这个电梯就会立刻语音提示，这样就能够预防电动车在楼道里面充电产生着火这样的一个隐患。比如说小孩在里面蹦跳啊，然后孕妇突然倒地啊，其实这些是都可以识别出来并且报警的。那在海淀的河湖水体，其实有一种叫做量子点芯片的技术，把这些看起来像圆柱的设备呢投入到比如说像清河里，那每10分钟就可以传回水质信息了。这以前水质部门是怎么开展的呢？是开着这个试验车现场采集水样，有的水样还要在特殊设备里，然后什么样的温度下把它运回到实验室，在实验室里呢，那还要有的成分可能是需要做2周到1个月的时间才能分析出来这里面水质怎么样。那你看周期是一个月，但现在10分钟就可以传回水质了，那现在很快就可以发现是不是有污水排入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在美团综合指挥中心展厅，市民还能体验到无人车、无人配送最先进的这些外卖手段，还是非常丰富有意思的。 嗯，听了你的介绍，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想去体验体验。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次的开放地当中呢，有11处的是属于数字经济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你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北京坊啊，除了这个启动仪式之外，那么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数字体验？另外还有哪些网红打卡地是可以去体验的？ 是这样的，它以前北京坊是没有这个，但这次在数字经济体验周里边是增设了这样的一个 VR 体验，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它其实原本就有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展示，比如说我去过的海淀公园，这里边有一个房间，它主要是展示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有个机器，就像以前我们玩的那种街机，你手伸过去之后跟它猜拳，10有8九人类会输，这个猜拳游戏会赢。那它其实就是捕捉了你这个手，并且在瞬间出了一个拳，那就是人工智能在识别你的手势。另外这里面还有百度阿波罗自动驾驶小巴，这个小巴也很神奇，里边可以坐7个人，加上有一个安全员，其实这个安全员完全没有操控，这小巴里面根本就没有方向盘，什么都没有，就是7个人对着坐在这里边，那也可以体验这个。并且里面还有一个智能步道，就是如果我们经常去跑步的人把自己的信息输入到智能步道的机器里，其实用自己的手机就能输入了，那它就可以告诉你，哎，你的跑步的心率是多少呀，然后你这个跑步消耗了多少卡呀，跑了多长时间呢，他都能告诉你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那另外说我去过的中关村1号，它这里边能体验智能垃圾桶，比如说你拿了一根口红，你说我要扔进去，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哪个类别，然后你问他，口红什么垃圾，他会告诉你是什么类别的垃圾。那还有就是机器人配送，很多人都觉得，哎，机器人配送只能配送到我楼下，这个时候怎么办？那这个机器人就解决问题了。当这个楼宇里面的员工在 APP 上点击了这个自己想要的，比如说一瓶汽水，这个机器人他就噔噔噔跑到这个自动贩售机里，自己取了一瓶汽水，他可以到电梯上和电梯进行一个互动，那他自己可以上电梯，这样的话就到员工的门口给你打一个电话，这时候员工就出来了，那短信上有一个码，只要在这个机器上输入码就可以拿出我这瓶饮料了。另外还有这个反向寻车系统，有的人可能这个方向感不太好，经常就忘了自己停车停在那儿，那这儿还有反向寻车系统，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数字技术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数字技术跟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密了。这次开放了哪些有代表性的体验中心，能带给大家哪些不一样的消费感受？ 对，这个就是和我们日常消费相关了，并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优惠折扣的促销活动。在这个曲美新型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系统就能根据不同人群的风格偏好还有你的生活习惯来打造多个实景生活样板间的体验，以这个故事性和情景式来展现出来，让人们感受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里面会有嵌入的电子标签，那以往呢我们在实体店买东西它电子标签都是纸质的，如果一旦网上打折，那这个同一品牌你在实体店发现，哎，它怎么贵了呀， 那它的价签不能及时更换，但这种电子价签就有这个好处了。如果一个品牌在网上打折，它同时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脑和后台来传输给这种电子价签，电子价签瞬间就可以变一个价格和网上达到同样的折扣。另外还可以看到无人零售等智能消费手段，为这些顾客也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人机交互体验，并且能识别用户的信息，自动为用户推荐他所需要的这些好物。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社会，也其实是真实的方便了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主持人， 的确哈，可以说发展数字经济最根本上是要服务人和改善民生的。那么这次北京数字体验周的这个系列活动哈，他们是怎么来体现出这样一个理念的？贺娟，你有哪些体会？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数字经济啊，一听就是好像在云端很高大上，但是它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在体现。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一些像自动驾驶啊、电子价签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体验周正是从数字核心产业、还有这个技术以及数字化生活三个维度，通过产业对接、场景开放、还有技术体验、信息消费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邀请咱们广大市民前去体验这个前沿创新和发展成果，然后突出北京数字经济时代的标杆产业，让数字经济可见、可感和可触摸，来助力咱们北京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好的，谢谢贺娟带来的介绍。 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系列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作为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三大特色活动之一，活动覆盖了22处数字经济场景地、11处数字经济网红打卡地以及12处信息消费体验中心，为北京市民呈现一场全方位、零距离的数字经济触达式体验。那么，本次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如何让数字经济可见、可感、可触摸？数字化创新产品和服务正在怎样走进百姓生活？在北京，数字化生活的内涵还将如何完善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接下来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财经新闻评论员李黎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陈雷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赖院长，欢迎您。 哎，你好。 好，刚刚呢，我们的记者蔡和娟呢给我们介绍了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的相关情况。可以说呢，线下的活动呢精彩纷呈，开放了数字企业，突出了商圈，可以探访网红打卡地哈，还有一些消费体验中心。同时呢，这些地方是涵盖了北京的多个地区，都是期望能够实现更多的市民就近的参观和体验。就像我们记者刚才提到的，从自动驾驶、无人车的外卖配送到家居生活的打造，都给体验者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新鲜的体会。那首先请问两位嘉宾，在你们近期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添置一些数字化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有一些新的关于数字化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能不能跟我们也来分享分享？好，赖院长。 因为现在数字化生活呢，更多的体现在各种终端上使用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买菜、各种各样的生活消费品的购物、出行的订票、酒店，以及呢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服务等等呢，可能呢都是在数字端呢来下单的，实时的，随时随地随意需要什么拿出来就能够找到最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快速的进行消费，享受相应的服务，而不一定呢像过去似的需要在传统的渠道、传统的方式去获得。 其实刚才赖院长提到了哈，关于这个数字服务，我最近个人有一些体会哈，就比如说在坐公交车的时候，不管我们是拿一通行这个 APP 刷卡，还是北京交通一卡通来刷卡哈，它会多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下车的时候忘记刷卡了，或者这个卡没有刷上，它会给你推送短信或者相关的提示，然后呢提示你去补登卡，而不像以前就是说可能你忘打卡了就会扣掉一整个行程的这个收费。我觉得这个数字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接触越来越密切、越深入的时候，相关的服务的细节也是在提升的。好，那么李老师，您最近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关于数字产品的体验和体会吗？ 就我个人来讲呢，其实你说的最近添置的东西哈，最近好玩的东西叫小度自动应答电视，你可以自动点播， 它自动应答啊，还可以给你进行简单的一来一往的对话交流，所以你可以看视频，可以在屏幕的框架内吧，替我来自动搜索啊，可以看一些电视台的节目，说一句就可以，不用这个自己动按钮。 嗯，听起来是非常的省时省力，李老师有什么样的这个使用体会？ 我觉得挺好的，好像身边多了一位服务人员啊，自动替你开电视，自动替你搜索，自动替你打开视频等等，这个不用你亲自下手了，像配备了一个数字助手一样，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嗯，这样的智能生活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会越来越普及哈。那么这次的数字经济体验周呢，就是想让数字化走进百姓的生活。那么市民哈参与活动的这个体验和感受，对于发展数字经济，对于北京建立这个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李老师， 我觉得就是能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体会这个生活的方便啊，数字技术可以在生活方面可知可感，能够让老百姓触手可及，对吧？如果数字能够像水一样，能够滋润万物，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了。而且呢，数字经济应该说本来目的就是要服务于人啊，改善民生的。所以这次我注意到，这个体验周里面设置了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一些精品展呀。那么也是让老百姓全民参与，原来我们只能熟悉这个网红打卡，现在老百姓呢自己是网红了，体验这个数字生活消费的乐趣，让这个数字化呢老百姓能够触手可及，技术能够进入这个寻常的百姓之家的家里面。所以我觉得呢，数字经济的这次体验活动，我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呢我们办的类似的活动里面比较具有创新的一面。 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还在体验当中呢，大家可以前去走一走看一看。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是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三大特色活动之一了。那么这样一个大会呢，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的新平台。那我们也关注到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题呢，是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那么此前其实北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提出2021年北京将做好十项工作，其中就包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那么赖院长哈，想请教一下您，我们怎么理解哈北京要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这样的一个目标？ 实际上呢，我们首先啊探讨数字经济。那么什么是数字经济呢？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层次说。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应当是基础的数字化的一些技术的升级和普及，这里包括呢芯片技术的升级，现在芯片速度越来越快，这个芯片处理能力越来越强，那么它给数字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光纤的铺设，带宽从过去的百兆千兆到万兆，乃至呢无线网络，从过去的 4G 到现在的 5G， 未来正在研发的 6G， 而在 WiFi 上，现在 WiFi 也出现了 6.0 版本，也在大大的提速，这些呢也是给数字经济呢提供了带宽的支持。再有就是存储技术的提升，大量的存储设备，可以说呢存储的容量越来越大，使得呢为云计算相应的大量数字信息的处理呢打下了基础，这是在基础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技术的研发、技术的升级、技术的互联互通的运用，包括呢这个大数据的计算，各种各样数据库到数据仓库到云端的数据的这个存储，以及呢智能的数据分析的体系的这种构建，形成了完整的人工智能相应的技术处理的能力。在这个层次呢，就是计算运算这个数字化服务的这个能力。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各样数字的这个应用，既包括呢比如说一些硬件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单品，像这个无人机啊，这个大型的这个计算的一些设施设备啊等等的应用，也包括呢大量的软件的智慧数字大脑系统的开发呀等等等等。 那么最终呢，以这些为基础呢，它形成一个庞大的软硬件的一个产业体系，这些都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内容。那么再往上的话呢，那么就是在此之上的一切经济社会生活的运转都是以这些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贸易可能过去的话，传统的贸易体系里逐渐的在数字化了，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交往，各种各样的活动，无论是这个票据的收发、物流的这个承运等等呢，都是在数字端进行互联互通，包括资金的流转，那么等于是一切的这个运营旋转呢，都进入了数字化。然后再往上的这种发展呢，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面的这种数字化，一台手机解决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解决方案，甚至呢家庭生活的很多内容，远程的监控啊，老人摔倒了这个智能的这个识别啊等等，家庭的这种监控，智能的门铃，智能的这个摄像头等等，全面的这种联网，也就是从我们的大的贸易到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消费购物，以及呢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家庭的一些功能的内容，就是全面的进入数字化领域，也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社会，而不是呢某一类别的数字化的。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切的生活经济的数字化，而不是只是数字化的一部分经济生活的内容，这是一个就是根本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呢，应该说呢，我们国内呢这些年的发展呢，有一个后发但是跨代的一个超越。比如说简单就是我们的生活消费端，那国外呢信用卡比我们发展的要早，然后信用卡从过去的这个磁条到 IC 卡比我们发展的要早，从 IC 卡发展到闪付卡也比我们要早。但是呢，我们现在中国的消费者呢，直接手机扫二维码的这种模式，跨代超越了刚才说这个硬件的读卡的技术的瓶颈和门槛和设备铺装的这个成本。因为早期铺装的这些成本的铺入之后，那么后期呢再进行升级呢，也就变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后发呢，只要是在各个消费端留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所以设备成本大幅度的降低，直接跨代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便捷。包括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实际上国家层面推出这个数字货币呢，在中国也是走在世界的前面。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国家在数字经济的探索上，让数字经济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把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为数字化的生存，在中国的推进速度呢，可以说在很多领域里都是领先的，让我们感受到呢这种数字化生存的新型的生活方式的状态。这也就是刚才说到了，要做创新，要做标杆，而且在做全球的标杆上，我们具备了相应的这种的基础条件。 嗯，北京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哈，是基于自身的一些基础哈。那么林老师哈，在您看来，北京建立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现在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优势？ 这个有几个方面啊。首先，北京是作为国家的首都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家知道，首都北京的除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消费中心，或者说消费中心之外，那么我们还是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当然，因为我们北京目前在两个区的建设，同时也是开放的源头，自贸区再加上综合示范区，大家知道自贸区本身就带有开放的这个概念，所以它也是开放的源头。另外，北京呢，我个人是觉得它在数据发展方面确实比较处于领先的地位，你也可以管它叫领军城市吧。因为北京是这样，它有比较完整的创新生态，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生态这个词儿，那么是最关键的，也就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活水，它是呢前后衔接的一个协同体系。换句话说，北京呢它特点是有组织，有人才，有技术，有业态，同时呢还有资本支撑。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制度方面来讲，法律方面来讲，还有其他的这个生态的角度来讲，它都比较完善。当然你要说从硬件上来说哈，那当然我们北京在国内排行榜里面吧，如果要非要用排行榜的话， 我们是软件百强城市，也是这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的百强城市，这些都是硬指标了。同时还有我需要特别说明的一下，就北京 ICT 企业，就是互联网通讯以及其他的高科技方面，在全国的范围之内来挑选的话，它的独角兽公司的数目仅次于美国的硅谷，这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硬指标了。当然在很多前沿技术的领域里面是领先的了，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但是总体来说吧，我们还有很多先进的世界知名的企业，譬如说百度啊、字节跳动啊、寒武纪啊、旷视啊，这些在人工智能方面比较创新的企业。当然类似的企业咱们北京有1500家左右，那么这些人工智能的企业总量是全国的 28%， 接近三成，所以它的技术基础相对是比较坚实的，它既形成了技术基础，同时也产生了产业基础，所以再加上我们北京的这个其他的基础设施的支撑，包括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同时再加上我们国家科学中心还有国家实验室，这些都在我们的怀柔啊、未来科技城啊等一些区域进行了布局，所以从硬件软件的角度来讲，北京在这方面的基础是比较雄厚的。再加上我们未来服务业开放的背景下，在自贸区建设的这个背景下，综合示范的这个背景下，那我们就会得到长足的进步。所以我认为选择北京作为一个标杆城市，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嗯，北京有显著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优势哈。那我们也关注到呢，此前北京发改委透露说，十四五期间呢，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必须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出来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那么我们说这个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怎么建，打造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是非常重要的一关，那么怎么样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怎样来形成汇聚全球高端数字资源要素的这个引力场？北京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呢？赖院长， 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呢，我觉得首先是要有应用场景的普及，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它不可能关起门来闭门造车，它需要在应用中不断的试错、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升级，而且呢，由于有应用市场的支持，又可以带来企业创新，获得呢相应的回报，有足够的利润支持呢，使得它能够开展下一轮的创新，实现创新的持续的一代又一代的升级和升华。所以在这里面呢，首先呢是应该给数字经济落地呢更多的应用场景的支持，包括过去呢可能很多领域里面是不是用数字化技术替代传统的模式里，是不是有一些个这个瓶颈，这里既包括技术的瓶颈，也包括相关的管理政策制度的瓶颈，在这些方面呢是不是应该有所突破，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相应的发展呢，应当形成呢足够的产业集群的集聚，也就是说，实际上任何一个项目的话，它不可能单进。一个企业可能做一些核心的技术之后，那么需要有大量围绕它共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就是更多的相关联的企业人才的集聚。哎，我开发了什么什么样的系统，那么别的企业呢帮我做我的上游下游的这个维护技术的开发，以及呢相互之间的这个技术的借鉴，乃至在应用的场景当中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的衔接，共同构建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服务体系。那么这里都需要什么呢？形成集群集聚。在这些方面来看呢，像北京这方面是有优势的。首先第一呢，北京的定位就是科技创新中心，这里呢集聚了全国最多的科技创新的这些个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才上领先，人才的这个团队和形成的一些基础的研究的这个能力和基础经验呢领先， 以及呢，北京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啊，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政策下，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孵化和成长。过去很多小微企业，几年后可能就变成了北京的这个领军的总部企业，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在全国的比较来看的话，在北京的这个独角兽的企业，就是增长非常快、非常有潜质的，以科技为基础的这种企业呢，无论是数量还是增速，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嗯，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优势集中起来，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那么另外呢，北京发改委呢也提到了要组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围绕数字货币的流通、数字资产交易、数字贸易和产品溯源，来开展数字资产交易应用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试点，同时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数字贸易开放体系以及跨境服务的支撑体系。今年三月底呢，北京国际大数据的交易所哈已经成立，当时我们也进行了特别的关注，我记得也是李老师哈给我们做了相关的解读。可以说呢，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的成立呢，也是标志着北京在数字经济开放的这个道路上迈出了更新的一步。这里也想再请问李老师，数据交易从这个农贸市场转变成了交易所的模式，对于北京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李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知道农贸市场呢，基本是一对一的，那么到了交易所就可以一对多，多对多，对吧？这样的客户规模、客户的技术水平，相对而言，从我们的数据中心的拥有的数据量、传播技术，特别是我们还要在未来进行支付技术的实验。总而言之，交易所可以说给我们国家打造数字经济的全球辐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吧。其实全世界大家都比较关注大数据，大数据往往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的前提。如果你的数据没有形成规模，没有形成比较广泛的供求端、需求端的良好的合作基础，那就不可能有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也能够知道，其实我们不断的在强调生态，强调数字经济时代呢，合作共赢，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产业和政府、学界、研究界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要素汇聚，这样呢才能够形成我们一个良好的生态，或者说叫一个良好合作基础。 嗯，它是一个生态哈，是一个系统。这个数字经济拆开来说的话呢，就是数字加经济。如果我们简单来理解哈，数字意味着科技，那么经济的目的呢，就是要服务民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对于我们的市民和我们市民的生活来说，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哈？另外也想请教两位，对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这样的建立，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好，赖院长。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在越来越多的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可以说呢，我们正在呢，这个是生活的逐渐的数字化。但是的话呢，并不是说没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我们在生活中呢，实际上还有很多方方面面呢，并没有完全融入到数字的这个经济体系当中。那么按照这样的建设的这个方向呢，那我们想未来呢，如果我们真的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标杆，那么可能呢，我们真的就变成了一切的生活数字化，真正实现了数字化的生存。 好，李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能够把我们的两个区的建设，就是综合示范区以及这个自贸区、试验区，特别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开放能够做到位的话，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所期望或期待的一个结果了。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期待。那其实我们说呢，促进公众的生活更加幸福和文明，是数字技术的应有之义，也是科技向善的应有之义。而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民生，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所以数字经济这个词呢，它天然其实就是一个双重指向幸福生活的词。